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九集，伪造与伪装。医院病房内，阿喜身上插着输液管，靠坐在床上。陈默一身混混造型，正在给阿喜喂粥。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 我哪让你费心了？ 穿成这样，我会被别人当做坏小孩的。 最近工会搞活动，为了招揽游客，所以穿得精神了一点。 那你的脸怎么回事？ 那天你动手术，我着急啊，刚送完客人就嗖嗖地往这边赶，结果撞树上，脸也毁了。 我怎么总感觉你有事瞒着我？还有，动手术的钱你哪来的？ 那个你不用管。来，吃苹果。 你最近怎么神神秘秘的？ 陈默躲开阿喜探究的目光，看向门外，正好看见了余生海站在门外往里偷瞄。二人经过尴尬的对视后，余生海转身离开。 阿喜，躺下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出去一下。 清创室里，王医生正拿着药物在给余生海肩膀上的伤口上擦药。 我们是离火灾现场最近的医院，当时确实有大批伤者被送到了这里，但根据规定不能随便把病人的隐私透露给你。 王医生 啊， 这是紧急案件，你看能不能以你的私人名义登入你们医院的病历系统，帮我调一份资料出来。 啊，抱歉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余警官，你回去先打一份调查申请书，然后再拿给院长批准，这样操作会比较合理。 这么麻烦吗？ 这是医院的规矩。 余生海穿好衣服。 王医生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在华城只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不讲规矩。只有不讲规矩，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。 王医生浑身一震，惊恐万分地看着余生海。余生海把桌上的电话缓缓地推了过去。躲在门外的陈默立刻离开，回到自己车上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张新瑶端着奶茶从店里出来，见到陈默，奶茶掉在地上，掉头就跑。陈默下车，拉住了张新瑶。 哎，你跑什么？ 警察到处在找你，我求你了，别再给我找麻烦了。 警察？ 啊，昨天晚上有个警察来找过我，你肯定是惹上什么事儿了。 哪个警察？ 就是…… 张新瑶一时想不起来，正好看到公交站牌画报里的余生海。 啊，就是他。我警告你啊，你给我保持距离，别再给我找麻烦了。 张新瑶趁机摆脱了陈默的手，却见陈默拿出一个鼓鼓的钱包，故意点着钞票吸引张新瑶的注意。张新瑶果然窜了回来。 有钱了你不交房租？ 陈默说着把钱分成两份，一份递给了张新瑶。 我也没说不交啊，这是之前的房租，这是要请你帮忙的费用，两清了。 还得赔我奶茶的钱。 真是个财迷。 张新瑶收好钱。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是不是真的去骗保了？ 我那么像骗子吗？ 倒也不是那么明显。说吧，要我帮什么忙？ 哦，我要弄一份病历。 你怎么知道我就能帮你？ 你每次手头紧的时候，就给你的客户办这样的事儿。 你调查我？ 我就住你隔壁，多少还是对你有些了解的。 下不为例啊。还有，要帮我保密。 我不会说出去的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 张新瑶将陈默带到一间兽医站。 哎呦，真乖。 昏暗的房间，简陋的环境，一名年轻的兽医助理正在逗猫。 让他吃点。 二人说明来意以后，兽医开始写病历。 日期 5月3日。 写好以后，将伪造的病历和药物清单递给陈默。 好了。 陈默递过钱。 谢谢。 就算你是张小姐的朋友，一张也不够。 凭什么？不就写张单子吗？ 因为这件事除了我谁也办不到。 陈默无奈，又只得加了几张红钞票。兽医收了钱，递上了名片。 行，下次直接找我。 陈默又拿出几张塞给张新瑶。 这些天我要跑外地，阿喜在医院，你帮我照顾一下。 有钱就没问题。 另一边的医院内，档案室管理员看到余生海的证件，打起了精神。 王医生通知过你了吗？ 哦，是的，都在里面。 余生海看了一眼管理员身后的一列列书架上堆积如山的文件箱，倍感无力。突然，他想起一件事，那是余生海刚到警队不久被叫到办公室，廖永嘉将两份文件丢给了他，问是不是他自己录的口供。余生海点头，身体仍在瑟瑟发抖。 新来的？是。你得习惯华城的情况，越害怕罪恶就越有机可乘。 两份都不对，当时的情况是…… 还没等余生海把话说完，廖永嘉便从余生海手里夺过一份口供撕毁，然后将剩下的一份塞进了文件夹里。余生海疑惑地看着廖永嘉，廖永嘉拍了拍余生海的肩膀。 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甚至连你看到的都不一定是对的。如果一件事情没有真相，那么我们就让假象不断地延伸下去，终有一天真相自己就会浮出水面。 余生海看着旁边的文件箱有了主意，而躲在楼道里的陈默不断拿起望远镜窥探资料室的方向。没过多久，他看到余生海抱着三个文件箱从资料室出来。陈默立刻隐蔽，等余生海坐电梯下楼，起身追至安全通道口，继续窥视余生海走向远处的停车位。余生海把三个文件箱逐个放入后备箱中，然后拉出一个拖车，似乎还要上楼再搬运一次。看着余生海拉着拖车走向远处，陈默长舒了一口气，走出了安全通道。陈默绝对想不到，余生海并没有返回档案室，而是躲在了另一个角落，死死地盯着后备箱里的三个文件箱。陈默拿着那张伪造的病历，向余生海的停车位靠近。突然，陈默想到了什么，立刻打通了兽医的电话。 刚才那件事儿，是不是除了你没人能办得到？ 对。 陈默停下脚步，看着不远处的车子，还有后备箱里的文件箱，转身离开了。陈默回到医院，将伪造的病历混在众多档案中，这才转回病房。余生海等了许久，也没看见半点动静，不由得返回病房，悄悄打开一条门缝。病床上，阿喜已经睡着了，陈默也趴在床边打着呼噜。余生海轻轻关上门，终于可以安心离去了。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陈默睁开了眼睛，目光冰冷地看向窗外。余生海走出医院，看着夜空，抛起硬币，硬币落在地面。余生海想起自己第一次出任务时的情景，当时他的搭档是田松和马友山，全都是队里的老人。他们坐车来到一间仓库外面，停好车，余生海开始检查枪械。 没必要进去就做做样子，看我现在连子弹都懒得装。 他们早就跟上面打好招呼了，每年年关都会拿出一部分毒品让我们交差， 这就是传说中的纳贡。 就几个未成年的小喽啰，咱们一进去啊，他们肯定吓得屁滚尿流的，乖乖照着我们的剧本演。 哎，睁只眼闭只眼，都别太当真。哎，下手轻点。 田松递过来张纸条。 纸条，拿好。 这是什么？ 等任务一结束，媒体一登场，你啊就对着摄像机照着这个念，出工不出力，嘿，对你这种啊刚毕业的菜鸟有好处，便宜你了。 马友山盯着窗外，一辆车缓缓地进入工地，毒贩警惕地探出头观察周围，然后关上了大门。 哟，门都不锁呀，这演技显然不到位嘛。 行动。 余生海持枪跟随两人冲进工地。 不许动，全都蹲下，双手抱头，快。 田松带着一队警员将门口的毒贩戴上手铐带走了，示意余生海和马友山进入仓库。余生海跟随马友山快速地跑向后屋，一脚踹开房门，三个喽啰乖乖地举手站起。 啊，不要开枪，我们全都走。 靠着，全都带走。 余生海上前协助其他警员将毒贩铐上，马友山掀开帘子，看到堆积在墙角的毒品愣了一下。 哎，你们过来看一下，今年的贡品是不是有点…… 话音未落，一颗子弹便穿过马友山的脑袋，鲜血喷溅在余生海与田松的脸上，二人脸色大变，紧接着又是一颗子弹，田松也被一枪爆了头。余生海猛地抬起头，原来仓库上方的几个毒贩正用枪对着自己。下一秒，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袭来，余生海俯身躲避，极其狼狈地连滚带爬逃离仓库，毒贩却不依不饶，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余生海脚下一滑，一个踉跄倒在了泥泞之中，后面的毒贩很快追了上来，其中一人举起了枪，瞄准了他的后脑。余生海如坠冰窖，双眼紧闭，身子不受控制的颤抖。 不要杀我，